术的或者是魔咒的这些异教迷信习俗有关的书籍、电影或者是电子游戏都非常的受欢迎。那么第三项呢，就是生病。有些国家的人呢，如果他们生病患了重病，第一项要做的不是去看医生，他们先去找会通灵运用这些传统民族疗法师来问问他们可以不可以受医治。他们之所以生病啊，有些人以为他们是被了下了这个咒下咒哦，为了解除这些符咒，这些病人他都会去付一大笔钱去行法师或者是行通灵术来解咒。第四项呢，就是亲人去世。有些人在亲者去世后啊，希望借着通灵术得到安慰，他们也许去通灵术问问灵媒，得知一些似乎来自死者的信息，使他们以为死去的亲人仍然活着跟他们保持接触，借此有助于他们应付丧亲之痛。那么第五项呢，祈求好运。有些人声称通灵术能使人转好运，让人情场得意，解决婚姻或者事业的问题。有些人就会请灵媒来祝福他的新居所来转好运。由此可见，很多原因啊，令人对通灵术着迷，所以去了解这些通灵术背后的来源呢，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到底通灵术的起源是怎样来的呢？通灵术是有害的吗？还是有益的呢？据称通灵术的主要特征是跟死者沟通。那么圣经说什么呢？圣经指出死去的人是没有知觉，既然死去的人是毫无知觉的，人根本不可能跟死者沟通。因此真正能与死者沟通的其中一个就是谎言了。这些说谎者就是在伊甸园利用蛇去迷惑女人的魔鬼撒旦。撒旦也向女人说谎，声称人一定不会死。那么夏娃死了过后，他就转而鼓吹另一个谎言，就是说人有不死的灵魂。然后几千年来，撒旦很巧妙地掩饰自己的谎言，结果世人不但没有寻求上帝，而反而借着行通灵术和死人沟通。可能有些人会问，在古代的时候，人不是可以跟灵界沟通吗？的确是的，圣经透露古代的人是曾经和灵界沟通，但不是和死人沟通，而是和上帝耶和华沟通。例如在伊甸园的时候，第一对男女亚当夏娃和造物主耶和华交谈，当时上帝向他们提出乐园里享有永生的希望。那么后来呢，在挪亚的日子，挪亚也从上帝那里接获有关洪水之前要准备建造方舟的指示，一直来到亚伯拉罕与上帝沟通，结果大大蒙福。但是并不是所有跟灵界接触的情况都是有益的。几个例子，邪灵的灵体通过蛇与夏娃接触，结果夏娃和蛇交谈就被引诱反叛上帝， 在挪亚的日子，反叛的天使迷惑人类，助长暴力和淫乱的事。那么在耶稣的日子，有人受邪灵控制，结果十分痛苦，而且自残身体。来到第一世纪，我们看看圣经里的一个例子。我们一起打开《使徒行传》的16章16至19节。使徒行传16章16至19节，这里说，有一次我们往祷告的地方去，途中遇见一个女仆，有邪灵附身，是占卜的邪灵，常行预卜之术，使她的主人发了大财。她跟着保罗和我们喊叫说，这些人是至高上帝的奴隶，要向你们宣扬拯救的道路。他一连多日这么做，保罗厌烦了，就转身对邪灵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邪灵就立刻出来了。他的主人们见发财的希望没有了，就拿住保罗和希拉，拉到世纪广场上去见官长。所以从这几个经文，圣经清楚透露，这个女仆能够预知未来，是因为有邪灵附身，而当时保罗就把这个邪灵从这个女仆的身上赶出来，女仆就失去了这个预卜的能力了。可见通灵术师受邪灵所邪灵的灵体所支配，并不是来自上帝的。而且这个女仆被邪灵附身，身心饱受折磨，被邪灵控制，所以人试图要与邪灵接触，肯定的就是对人有害的。那么圣经对通灵术有什么看法呢？我们读读《生命记》的18章10和12节。生命记的18章10至12节，在你那里不可有人把儿女投进火中，也不可有人行占卜、施魔法、求预兆、行巫术、施咒语、问灵媒，也不可有人占卜未来、求问死人。凡这样做的人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正因为当地的人做出这一切可憎的事，所以你的上帝耶和华从你面前赶走他们。所以从这个经文看出，耶和华上帝严厉的禁止人行通灵术。那么从古至今，耶和华的想法并没有改变。圣经清楚表明，行通灵术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王国。圣经谴责各种通灵术，而且他的立场是十分坚定的。原因是因为通灵术是撒旦用来迷惑人的其中一种手段，只要人去接触这个通灵术，就会受撒旦所控制，阻碍人和上帝培养亲密的关系，甚至被诱使不服从上帝的真理标准。虽然邪灵有超自然的力量，但我们可以靠着上帝的帮助，还是可以坚决抵抗邪灵的，可以战胜他们。为了要得到上帝的帮助，我们需要怎样做呢？我们先看看一节经文，在雅各书的4章7节。 雅各书的四章七节，这里说，所以你们要顺服上帝，反抗魔鬼，魔鬼就会离开你们逃跑了。所以这里经文鼓励我们要怎样做呢？所以这里鼓励我们要顺服上帝。那如果我们不享受通灵术所伤害，我们就必须要顺服上帝。我们要学习圣经，并清楚了解上帝对通灵术的看法，然后努力的遵行。然后经常学习圣经，我们就可以加强我们的信心去顺服上帝，就好像一道墙啊，有多坚实，有赖于它的根基有多稳固。同样的，人的信心有够坚强，也在于信心的基础有多稳固。只要我们经常的去研读圣经，逐渐的加深对圣经的确切知识，我们的信心就会受到强化，并且越来越强，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大的盾牌，抵抗魔鬼撒旦的骚扰。然后顺服上帝，加强信心，除了研读之外，随时随地恳切祷告也十分的重要。在巴西啊，曾经用过灵媒的一个这个弟兄叫阿尼里奥，就亲身体验到祷告的力量是有多大。当时他开始学习圣经，认识上帝的名字耶和华之后，便热切的明白耶和华是寻求帮助才可以摆脱这个邪灵的骚扰，所以他就深深的体验到这节经文箴言十八章十节。我们看看这节经文，箴言的十八章十节，这里说耶和华的名是坚固的高台，一人投奔就得安全。所以这个弟兄他体会这里的经文，他就说，对于我和其他被邪灵控制的人来说，向耶和华祷告的确就是我们可以投奔的坚固的高台。当然上帝的名字不是有什么魔力的符咒，而是人一旦认识耶和华，并且顺服他的诫命，拒绝通灵术，全心信赖他，这样当我们使用上帝的名字向他求助的时候，他就会看顾并且保护我们。这个安东尼奥就认识得到这样的保护，现在他是位长老，他得到真理的自由，摆脱了这个通灵术，过着快乐的生活。那么第二呢，我们看看雅各书的四章七节的下半部，刚才我们是看到，所以你们要顺服上帝。这个第二呢，就是要反抗魔鬼，魔鬼就会离开你们逃跑了。那么这里经文说要反抗魔鬼，我们要怎样反抗魔鬼呢？我们可以效法第一世纪的基督徒的榜样，在使徒行传的十九章二十节，我们看看这节经文，使徒行传的十九章十九和二十节，使徒行传的十九章十九二十节，好些 惯行魔法的人把书带来堆在一起当众烧掉。他们算了算书价，才知道共值50,000银子。这样耶和华的话语日益兴旺，大有能力，节节得胜。所以在公元一世纪的以弗所，一些曾经行通灵术后来成为基督徒的人，果然他们认识真理之后就采取行动，决心摆脱通灵术。经文说新的门徒他们把这些占卜的书通通的烧掉。这正好为今天希望要在摆脱邪灵控制的人立下优良的好榜样。至于那些没有实际行通灵术的，但却喜欢看通灵术的影片，又或者喜欢玩通灵术的这个游戏，或者看那些娱乐的人又怎样呢？虽然观看通灵术跟行通灵术有分别，但这不意味着只是观看没有危险。想想看，邪灵没有能力看见人的心思意念，但邪灵会设法弄清我们在想什么，或者找出我们灵性上的弱点，而仔细观察我们的行为，包括所有选择的娱乐。一个基督徒要是他表现出他爱看那些以灵媒魔咒被邪灵附身或其他灵异事物为题材的电影和书籍，就等于告诉撒旦这邪灵他的弱点在哪里了。这样邪灵就能针对这个基督徒所暴露出来的弱点加强的攻击，直到被他打败为止。事实上有些人行通灵术就是因为起初接触了一些看重以魔法为题材的影片娱乐，进而对这个通灵术产生了兴趣。因此我们要听从这个经文，我们一起读出来，在哥林多前书的10:21。哥林多前书10:21，这里说：你们不能拿耶和华的杯喝，又拿邪灵的杯喝，不能在耶和华的宴席上吃，又在邪灵的宴席上吃。所以真正爱耶和华的人，他会下定决心听从这个经文的劝告。他们不会看，不会玩，不会行通灵术有关的娱乐。不要因为好奇心看看星座星辰说些什么，我们不要观看这些催眠术啊、降神会啊和其他有关通灵术有关的影片和电视节目，不要让好奇心把你引入歧途，不要期望像亚当和挪亚或者是亚伯拉罕一样能直接跟上帝沟通。我们知道上帝不再会通过这些形式去实行他的旨意，而且他已经把他的旨意写在圣经里，我们有整本圣经就可以得到上帝的指引和教导，可以装备齐全做各样的善功。上帝的指引和教导可以装备齐全不至于妄自去跟这些通灵术沟通。我们祷告仰望上帝的话语和他的主旨，每天可以看看上帝主旨所出版的物，或者来聚会研读圣经，就可以尽力的去摆脱邪灵。邪灵仍然在骚扰你，像他们不断试探耶稣一样，这不一定表示上帝不悦纳我们。我们要坚持不懈，不放弃 要决心反抗这些邪灵，全心信赖耶和华，最终一定可以得胜。最重要的就是上帝一定开心我们所做的一切。